刻佢就派派员咁啦，去到天童寺嗰个斋堂，一坐坐向中间。咁由于朝头早咧，你知道我哋丛林咧唔系边个咁光猛，你真系发梦都未人梦到咁光猛啊！可以唔好话呢间我做到咪一千尺到，可以讲啊呢盏灯就够有余啦。咁啊，但系咧嗰啲大丛林嗰啲斋堂坐一千几百个人咧，咁大个地方啊，都总和嘅灯火都冇呢个咁大。咁啊，当然啊，先啊，真系对面咧见到一个人影。可是呢个人系咩人呢？真系除非好熟嘅啫，唔系就睇唔清楚啦。咁啊，但系嗰个斋堂就好深啊嘛。咁啊，呢个大和尚嘅法术梗系响到个笃嗰处啦。咁啊，可是就正门啊嘛，一攞入嚟。咁啊，我哋有个叫做真实师傅啊，即系真者即系出家人，即系和尚，系呢个和尚嘅直日。咁啊，叫做真实。咁啊，佢个权威咧系最大嘅。但系佢咧，就冇自己一个办事嘅地方，佢就系咧响整个佛堂里边啊，丛林里边啊，凡系过堂上寺做法事，佢不能缺席；凡系有法事嘅地方，佢一去到咧，佢个权威最大。如果大和尚企得唔好啊，佢都有权啰嗦嘅。咁佢咁大个权威啦，佢系真人嘅直引啊，似得军队嘅宪兵一样。他地位就不是很高，但是他权威就很大了。那他通常呢就站在那个门口呢，入门的右手边，门口的右手边，那你就哪一个人入来，他的脚有没有行错，坐有没有坐到歪歪斜斜，他一眼看到不正的，他有权闹人，再不听是有权打两巴掌。那由于太深，他在那个出面呢，那个灯光不够啊，看到里面的法座呢，当然好像不是很清楚啊。咁佢初初呢以为自己的眼蒙蒙啊，是吧，哈，好像为什么法座有个人坐住的呢？咁大和尚明明没人入嚟啊，为什么有个人坐住的呢？咁佢再一看，咦，有个肥肥白白的人坐住，咁得意。咁大和尚嚟到的时候，咁点办啊？哈，佢就闹啊，一字闹住一字咁入嚟。我想话赶佢扯啦，睇个边度个挂单和尚，你真系岂有此理啊！你坐大和尚个位，咁啊佢一嚟咧，一字闹一字喝啦，咁啊呢个肥和尚啊坐住不动啊，根本就唔睬佢，咁啊嗰个僧直师傅就发脾啦，哈，叫你都唔睬，叫你走都唔得，佢就拖一掹一掹个耳仔，咁啊拖咯，点不知嗰个肥和尚坐住就唔喐啊，佢一路咁啊掹，啊掹到个门口。嗰只耳仔啦，就系掹到个门口咁长，系嘛？咁啊，嗰阵时啊，大和尚就进堂啦。咁大和尚一进一睇，咁啊，当然咧做个大和尚啦，咁啊，梗系佢有翻多少啦。咁啊，功夫噶，无论修养品德，做得一字嘅主持人咧，尤其是呢个有身份嘅大丛林啊。做一个主持人都不是很轻松一件事的，无论德学都可以镇压得住才可以做得到啊。那他心里明白了，他明白了，他就即刻学这个真实师傅，你快点放手啊。他不惊，多堂跟我摆多张凳，就在我门口摆多一个法座，大家不要吵，即法当然没有这件事。好了，那他就坐在我门口啊，那个背脊啦，咁咪向住个门口啦，嗰、那个面就对住呢个里边啦，咁啊食完饭啦，咁啊准备啦，就系绕佛。我哋通常食完饭咧就绕佛啦，要去到个佛殿嗰时拜三拜佛嘅。咁啊在嗰个时候咧，呢、这个肥和尚就唔见咗啦，唔知去咗边度啦。咁啊后来大和尚咧就表堂啦，佢话呢个唔系别人啦。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现身啊。咁啊，佢一提咧，大家一谂呢个相几似喎，啊肥肥大大嘅耳仔长长咁噶，咁啊似得弥勒菩萨啦，系嘛？老花话佢就 Happy Buddha 啊嘛，欢喜佛啊嘛。咁啊，所以后来嗰个大和尚立批举，在呢个方丈法座啊，永远唔准坐。大和尚唔准坐啊，普通人啊唔够资格坐啦。连大和尚都不坐，就在门口那时永远摆张台，总之个面对正 呢個裏面背脊就向住門口啦，就係讓彌勒菩薩啦，響嗰個地方咧，永遠坐響住。咁啊，結果彌勒菩薩都唔知去邊處啦，佢亦都失咗蹤啦，等於佢個身份咧表露咗嚟，已經唔能夠再留於呢個人間，所以佢亦都入滅啦，唔知去咗邊度啦。咁啊，呢種咧就屬於啊菩薩嘅現世，亦有好多嘅聲聞，好多嘅羅漢啊，好多嘅語言各種啊，咁啊，在於呢個人間裏邊啦，現世。可惜我哋有眼无珠唔识得，咁啊！但系我哋啦，一定除咗佛菩萨之外，对于呢个三界里边嘅大圣人，即系经文圆觉，佢都系有大功德啊！堪为我哋嘅无法，所以佢入涅槃之时，我哋亦都咧要请佢啊，久住世间，有学就无学啊！嗱，咁啊，有学同无学咧。如果论呢个小乘法啦，咁啊四果阿罗汉以前仲有初果、二果、三果啊，咁啊未曾究竟证四果阿罗汉，咁就叫做有学。咁啊到啊证四果阿罗汉啦，咁啊叫做无学。呢个咧系若呢个小乘法呢方面啦嚟讲啦。咁啊如果呢个大乘嘅佛法啦，咁啊，成佛啦，咁就叫做究竟无学，即系已经成咗佛啦，最高啦，冇得再学啦。咁啊，所以佛咧就叫做无学位。咁啊，佛以下个菩萨啦，菩萨有好多个位置噶嘛。咁啊，照《楞严经》所讲咧，有55位都系菩萨位啊，等于话咧一位一位咁样上进，咁啊后后位。当然个功德就胜过前前位啦，咁啊在先呢个前前位个功德就梗系冇后后嗰啲功德咁大啦，咁啊一层一层咁啦，系入55位真菩提路，都系菩萨位行菩萨道噶，咁啊称为叫做有学，佢乃至一切知善知识，嗱咁啊除咗佛、菩萨、经文、圆觉，包括呢个菩萨。经文如果的有学位以及无学位，那么再退一步呢，就是人间的善知识，那么我们现在所说呢，就可以说历代的祖师，那么历代的祖师呢，他的一言一行啊，举止动静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那么如果我们亲近他，他可以增加我们的道心，可以增加呢我们对佛法的认识，有益于世啊，亦都有益于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应该啦，要劝请佢久住世间。咁我识劝请就莫入涅槃。咁呢句话咧就正式系劝请啦。咁凡系知佛、菩萨、经文、圆觉、有学、无学，乃至知善知识人等。咁啊，佢對於呢個世間咧有影響力嘅，而值得咧我哋親近嘅，咁我哋都要請佢啊，久住世間，唔好咧入呢個涅槃。咁啊，呢個純粹咧就係我哋嘅心願。咁啊，亦都可以講咧，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啊，一定咧要文化啦，所謂從文而思。从思而修，从修咧先至可以正啊，亦都可以讲咧解，亦要行啊。但系你想实地咁样行去修行咧，在先亦都要了解。咁啊，如果你唔懂佛法啦，所谓一马行引众马啊，你自己都唔懂佛法啦，咁啊，你点样教人呢？你自己都唔懂佛法啦，你自己可能修行咧都系行错路啊，好似有啲人咧。咁啊，斬幾根嗰啲燒豬肉拜觀音菩薩真係做過啊！咁啊，有乜理由你啊？自己又係咁啊！啊，佢仲做個觀音廟、觀音會係嘛？咁啊，燒豬會啊，我聽過好似咁啊，幾多錢一個月咁啊，收收埋埋啦！咁啊，到時咁啊，觀音誕啦！ 无论二十九又好，六月十九又好，九月十九又好，仲有一个十一月十九，咁啊，佢哋就食食一大餐，响观音菩萨面前分烧纸。咁啊，呢啲亦都系的确啦吓。你唔单有违菩萨嘅慈悲啊，亦都有违佛教嗰种戒杀放生嘅宗旨啊。咁啊，观音菩萨都话明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啦嘛。咁啊，大慈大悲个反面啊，即系反面咪即系杀生啦，就唔慈悲啦。咁你又想求观音菩萨加庇你，咁你喺观音菩萨面前劏猪分猪肉，咁啊，即呢样嘢啦吓，本身咧就唔合其，亦都唔合理啊。咁啊，所以咧我就附带啦。咁啊，座上诸位如果有咗从今以后面啊，最好咧啊，最后一次啊，咁啊，生啲善心啦，唔好喺观音菩萨面前分猪肉啊，唔好喺观音菩萨面前分烧猪啊。真是罪过无量，我哋违背菩萨的慈悲，违背了自己信实的宗旨。咁所以凡是呢个善心嘅咧，我哋都要请佢啊，要久住慎戒，唔好咧咁快随时入灭。而我哋咧，亦都啊以呢个善心，以呢个慈悲心去尊敬呢个长辈。请佢咧久住世间，因为若是呢个长辈啊或者诸佛菩萨啊唔久住世间咧，咁我哋就冇机会闻法。咁啊冇机会闻法，即系唔了解，唔了解自己嘅眼好似盲咗一样，如何能够明白呢个理路啊去修行咧？我哋想修行，一定要明理；我哋想明理，就一定要请嗰啲诸佛菩萨啦，久住世间啊做。我哋嘅模范嚟到教导我哋，咁啊，对一切佛法的未曾到见，唯欲利乐一切众生啊！咁啊，我请佛自世啊，唔系一朝一日请啊，亦都唔系话我请咗一次就算啊，我系经过啊一切佛法的未曾到咁长嘅阶段，咁长嘅时间啊，即系话咧。一个佛世界，将个四维微尘，每一粒微尘作一个佛世界，然后又将个四维微尘，可以讲啦，经过一切佛刹的微尘数啊，一粒微尘当一劫咁多嘅劫数，即系时间咁长，我都要请佛自世啊！咁啊，为乜事？下边就讲啦，个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啊，我目的啦。就希望啊，能够佛自世啦，时时讲经说法啦，咁啊做呢个众生嘅模范啊，为呢个苦恼众生啊，有一个依止之处。咁而是虚空界尽，就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咁啊呢四句。经文里面应该仲有几个字啊，我只劝请啦，然后先至尽啊，即系话呢个虚空界尽咗啦，咁啊当然就冇呢个世界嘅人，咁啊冇呢个众生啊，就当然冇呢个业障，冇呢个业障啊，当然冇烦恼，因为有烦恼先系造罪业。有罪业先至受生死为众生，有众生先至有呢个虚空世界容纳我哋。咁啊，现在我发现啊，请佛自世，到乜嘢时候先至了咗我呢个心愿啦？所以话唔系一劫两劫一日两日啦，我要虚空界尽，冇咗人啦，冇咗众生啦。冇众生就冇业障啦，冇业障就冇烦恼啦。我呢个请佛自世啊，嗰、那个心愿咧先至满。佢话二，佢我此劝请就无有穷尽啦。呢几句话咧，呢、这个上边啊就仲有几句文话，如果话虚空界未尽，就有众生；众生界未尽。咁有业障，业障未尽就有烦恼。咁既然有虚空，有众生，有呢、这个业力，有呢个烦恼啊， 我话我此献请佛慈世呢个愿啦，都无有穷尽啦，唔单无有穷尽啦，我要年年之间要相续不断，无有间断啊！做乜啊？就系、是、请佛慈世啊！我呢种嘅心愿啊，年年都无有间断啦。我呢个身、呢、这个口、呢、这个意啊、呢、这个三业啦、啊。我时时都系呢个身叩头顶礼三宝，时时我呢个嘴啊都系赞叹三宝啊，时时我呢个心呢都系怀念三宝啊，要请佛慈世。佢话我呢种咁嘅心愿固然冇尽啊，我呢个身口意三业呢从来未曾有退个心，未曾有半点嘅疲怠啊。嗱，咁啊，可见菩萨啦，呢个发愿啦，的的确确啦，系不可思议。咁啊，所以我哋听过呢一部普贤菩萨行愿品啦，我哋应该都要发起呢个心愿，因为好多人发心啦，咁啊，即系你话佢唔发心啦，系佢呃佢三日咧，佢就弃心噶啦，三日啦，咁佢个心都唔知喺边处啊！啊！我又唔信佛啦！啊！我家系又乜又乜啦？你问佢啲为乜事我唔信佛啦？啊！咁啊，总之咧，佢一大套啊，好似烧炮仗，并不难。其实咧，一啲事都冇，而系佢自己咧呢、这个信心唔坚固。咁啊，所以我就话假使百千劫啊，呢、这个环境点样嘅恶劣，但系我哋呢个信心、呢、这个愿力啊，即系对佛嘅信心。对佛的愿力啊，都无有退啊！我今生这个菩萨道行不成啊，我就来生都要发愿完成它，一生一世两生两世菩萨道不能成就啊，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啊都要行菩萨道啊。所以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他见到有人他都叩头都顶礼，咁有人今日法师啊，咁佢系法师嚟，点解以法师嘅身份同嗰啲俗人啊嚟到顶礼呢？实际佢就唔系顶礼佢呢个俗人嘅身份啊，而系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呢句话系佛讲噶，佛性平等，冇男女相，冇呢个老少相，冇呢个贫富相，冇呢个受扰穷通相，人人平等。所以常不轻菩萨为俗鼓励。所谓受扰穷通，男女老少不轻和福，任何一类人都唔好违背自己个本性啊，都要好好地认取自己有个本性可以成佛，因此发心。所以成个叩头鼓励佢啊，你要信佛，你要啦吓发心。佢系顶礼佢呢个平等嘅佛性，就唔系以呢个出家人嘅身份啦嚟到顶礼啦。佢呢个外表系个俗家人身份，唔系咁样。而是顶礼呢，他这个自性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大家都可以成佛。所以说我不敢轻于尔等，尔等都是未来之佛，那么我亦是未来之佛，所以我们彼此都是佛的身份，所以我们互相见证。所以菩萨相见得敬而世尊，相见得如同见佛，那是恭敬这个平等佛性。咁啊，现在请佛自世啦，亦都一样啊。凡系有佛嘅地方，有菩萨嘅地方，有圣贤嘅地方，有善知识嘅地方，我哋请佢久住世间，使我哋得到亲近，然后以佢呢个法水啦，可以滋润我哋呢个心田，使我哋消除业恼啊，成就啦呢个菩萨嘅清凉心地。咁啊好啦，讲到呢次时间已到。咁啊，向啱啱唱附於啦，下個禮拜二就係講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嘅第八種啊，叫做常隨佛學。咁啊，呢個第八種常隨佛學咧，就係接住啊。咁啊，五者六者請轉法輪，七者就請佛自世。咁所以我哋八者咧。就常隨佛學啦。嗱，咁我哋既然又請佛轉法輪，咁啊當然要佛自世啦。如果佛都唔自世啦，咁啊我哋點樣啊 可以请佛转法轮啦。咁我哋既然又请到佛转法轮，就当然请到佛自制。咁我哋就应该咧点样做咧？就系今晚所讲啦，就要常趣佛学啦。咁我而家我哋为呢个事干，要常趣佛学咧，咁啊就有关啦。所谓呢个人嘅寿命嘅问题，所谓人生苦短啊，几十年。咁啊，在呢个几十年嘅过程当中咧，咁啊，所谓咧满身啊都系罪孽。而真真正正行大善嘅人咧有，但系比例嚟讲咧系唔多，就等于话说不定自己啊都系属于咧呢个业障分子之一，亦都等于话日后咧能唔能够往生净土都仲系一个问题，能够保持唔堕落咧，都已经系好幸运一件事。咁所以我哋今日既然能够啊，在呢个乱世之中，咁香港咧都仲算系唔错啦，好安静啊，咁大家都可以讲得系平平常常个丰衣足食啊，都可以谈得上。咁而又咧可以抽出一个短短嘅时间啦，咁嚟大家研究下佛学，咁系一件啦好幸运嘅事。咁所以我哋因为人生苦短啊，咁我哋有机会能够归依佛法，以佛法为我哋嘅师父啦，咁我哋应该就要常常啦去学佛。咁灵岩山啊，好似个妙音法师啊，咁佢曾经咧，佢就讲咗三首偈，咁啊呢三首偈咧就唔系佢自己做噶。只不过咧系佢搜集，咁啊佢搜集啦，当然佢就写明啊，就唔系话佢自己做噶。咁啊其实呢亦都咧，稍微啊响呢个佛学里边有多少研究下嘅人咧，都知道呢三首偈咧，即唔系佢做。不过咧，佢老人家咧好欣赏呢三首偈啊，但系亦都咧劝我哋对呢三首偈咧唔好忽略。要时时啊，将呢三首偈啦，作为自己一种嘅学佛，以共此世一种嘅警惕。咁佢话人生难得啊，系今已得；佛法难闻，系今已闻啊。佢此生不向今生道，则更向何生道此生呢？咁啊，呢四句偈啦，亦系前人作噶。咁啊，佢以呢四句咧为开发。为第一首偈，嗱，咁啊，人生咧就本来好难得嘅，真真正正咧做翻一个人啊，都系好有善根啊，所以话人生系好难得，咁啊，现今咧已经咧系得到啦，咁啊，佛法难闻就今已闻啊，咁啊，闻佛法咧亦都唔系容易噶噃，咁啊，在呢个经上嘅，如果《法华经》啊。都有咁嘅说话，佢话知佛出于世，都远远极易难啦。佢话正使出于世啊，知事法都亦难啊。佢话能听事法者，啲诗人亦复难啊。譬如幽昙花，一切都皆外拗啊。事事乃一出啊。咁佢话咧，佛唔系常常出世，即使佛咧。常常出世，但是摄此的妙法莲花经呢是很少，那么即使他就摄妙法莲花经真的能够相信的呢，亦是很少啊，好像那些幽昙花那样，不是常常出的，不是常常开花的。那么反过来讲呢，那么法师啊，如果有机会讲法花经，有机会呢，这个听众啊，这个信徒啊，是参加，咁啊，视为之咧系难得，就好难得。咁啊，法花经如此啊，整个佛法都系一样。你话香港几百万人口啊，咁啊，事实上香港有几多个佛教佛法讲座都好少啊。咁每一个讲座呢个比例坐得几多人呢？无论呢个环境、时间， 地点所范围，若上真系参加听经嘅，唔会好多啊。咁所以我哋得到人身系一难。现在我就不管人多人少，而系共聚一堂咧，大家讨论佛法，亦都咧系好难。咁啊，既然人身难得，亦都得到啦，佛法难闻，亦都闻到啦。咁啊，如果你做唔好好地去学习啊，嚟到修持啊，尽此一步身嚟到度咗自己，咁啊，原则啊，你真系仲要等到边一生边一世啊，先至嚟度自己啦。呢个咧系第一首偈。咁啊，第二首偈咧，佢话人命无常，呼吸间啊，眼观红日落西山，个宝山历尽都空回首，一息人生都万劫复啊。咁佢话好似呢个人命咧，嗰种一呼一吸，好快就走咗啊。咁我最近咧喺德国有个朋友，咁佢就喺呢个德航里边做事啊。咁佢系德国人，都系我个好朋友嚟噶。咁佢都好大只啊，应该都好强健啊。啊，咁佢嗰日上一班翻到屋企咧，一落咗车翻到门口，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呢事啊。咁当然佢冇谂到咁快噶，唔真系自己，佢本人都谂唔到咁快，唔好话朋友或者老婆仔女，就话佢自己本身嗰个人啊，佢都唔谂到咁快啦。啊，咁啊觉得唔舒服啊，又放工啦，下班啦，咁佢就索性咧，咁啊凉都唔通啦，咁啊即刻换一套睡衣啦，啱啱换好睡衣，想话上床，已经都唔等得啦，就系咁啊走咗啦，就系咁就碌低咗。咁就係咁樣從此都拜拜啦。咁你話係唔係啊？一口氣啊，呢個呼吸人就冇咗啊。佢話好似咧，佢話眼觀紅日都落西山啊。其實呢句話咧都不足以形容啊。嗱，我哋到到四點鐘以後，咁如果熱天咧，特別四點鐘嘅太陽仲好高啊。等到七點幾先至落到山咧，咁都變咗三個鐘頭啊。因为四点多开始，已经的确咧亦都落咗好多啦。从呢个当中嚟睇咧，佢都落咗咧成一半噶啦。咁啊，佢仲有五点、六点到七点啊，都仲有三个钟头。咁呢个红日啊，先至慢慢、慢慢、慢慢到咗呢个水平线咧消失，都有仲有三个钟头你挨下。其实咧，我哋呢个人命无常啊，吸一下吸唔到咧，咁就算啦。三秒钟都冇啊，唔好啊三个钟头啊！所以话眼观红日落西山，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形容词。实际上佢个速度啊，对唔上一个呼吸唔得就系唔得啦，冇得讲啦啊！咁啊，宝山历尽啊，都系空手回。咁啊，呢个宝山咧，咁啊，如果系以平常呢个金银珠宝嚟讲咧，就系话。讲我哋嘅人啊，响呢个名利之中啊，咁啊名啊利啦，名啊利啊，其实咧几十年你经历过如何嘅名利啊，但系结果咧都系空欢喜一场，你唔带得去啦，但系呢个业障就跟住你走啦。咁我哋将来呢个普啊行愿品里边咧系会有噶，会有噶，就系我哋临死嘅时候咧，乜嘢都唔带得去。就是呢个十大愿望啊，咁啊跟住你，所以话一失人生啊，你随呢个业障啊转咗去啊，究竟到边一个时候啊，先会得翻呢个人生呢？必定经过万劫都唔容易得得翻呢个人生啊，咁我哋应该要珍惜啦，咁啊应该就要学法，应该要。长随佛学啦，咁啊，同时佢最后一首偈咧，咁啊，佢就系修净土法门嘅，咁啊，佢系苏州灵岩山嘅主持人，咁啊，苏州灵岩山咧，大家都知道系近代中国咧一个净土宗嘅道场，佢乜嘢法事都唔做嘅，一日到晚就系念佛，啊，晚上咧放大蒙山，日头咧就系念佛，咁啊，佢就专一修净土噶。所以呢个第三首偈咧， 佢就讲呢个西方净土嘅事啦。佢话西方急急啊，个早修持。佢话身死无常，就不可期啊。佢话窗外日光行止过，都为人能有几多时啦？佢就劝我哋啦，要生西方，要急急啊，即系好急好急好急，快啲快啲咁样咧，你好啲修持，发愿往生。咁啊，即刻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啦。咁啊，点解咁急咁急要念佛啊？往生净土咧？佢话生死无常都不可期啊，因为人命啊，就系呼吸间一生，好快就死啦。啊，你死之后咧，又受生啊，受生又死，所以在呢个生死轮回中，每一次生啊，每一次死都系无常，系不可期。你唔可以期待，慢慢先，我唔想死咁快啊，实际上系无可能噶。呢个黑面佬啊，即系阎罗王。我就普通话黑面佬，佢绝对冇人情讲嘅。你要走，佢就捉人噶啦，自己全无把握。所以话你唔可以话期待，等下咪先，慢啲，我未做妥，冇得倾嘅。所以你唔能够期待，唔能够等待啦。咁啊，好似乜呢？咁啊，刚才人命呼吸间，佢哋以呢个眼观红日啊，落西山嚟到譬如咁快。咁啊，现在呢个生死无常不可期咧，佢就用啊呢个窗外日光弹指过。咁我哋朝头早起身，咁啊睇见外边嘅窗啊太阳出啦，咁啊好似大地都光明啦，人人都睇到。但啊弹指啊，即系弹一下手指咧，今日就过咗噶啦。所以话人生能有几多时啊？时间好短噶。咁啊，既然呢三首偈啊，都系讲我哋呢个人命无常。咁啊，一方面认为我哋人生难得，亦得到，要不生难闻，我哋亦都有机缘啦，大家共聚一堂嚟到互相研究啦。咁啊，你话都唔好好地嘅修持啊？唔好好地常随佛学啊，咁岂不是咪好可惜？咁所以日本咧，咁你如果去过日本玩嘅人咧，都应该都知道日本有种马骝啊。咁啊，佢就唔系真马骝，系一种玩具啊。咁我去日本咧，咁我响飞机场等飞机嘅嘢见过一次。咁啊，佢嗰啲马骝咧，一做就做三样。咁啊，的确咧，我响住一睇咧，都俾我一个好嘅启示啊，亦系一个好好讲经嘅材料。咁嗰啲三只马骝嘅造型啊，可能咧呢个心思都出于一个佛教徒。呢个人咧，法龙呢个人咧，肯定都系一个佛教徒。不然嘅话咧，佢对佛，即使佢唔系信佛嘅佛教徒啊，咁啊，起码佢对呢个佛经咧，佢都有多少研究过。或者都参观过嗰啲大庙，佢知道嗰啲大庙咧嗰种嘅家风。咁啊，呢三个马骝咧，咁啊一盘啊，即一个盘啦，有三个玩具马骝。咁佢作呢个形状咧，一个啊用一对手揞住对眼，揞住对眼啊。咁啊一个咧就用一对手咧塞住个耳仔。咁啊一个咧仲要揞住个嘴。咁事实上咧，都唔系几好睇嘅。如果你话系细佬嗰晚嚟玩嘅咧，我相信佢生意应该咧唔会几好。你话又揞住个眼，又塞住耳孔，揞住个嘴，有乜好睇啫？呢啲咁嘅公仔系嘛，应该就唔系几好睇。但系佢好含啊，呢、這个人生嘅哲理啊，亦都好符合呢个佛教嘅道理。嗱，咁啊，丛林里面咧。有好多嗰啲老修行啊，即系老修行咧，即系一日到晚都佢念经拜佛啦，即系乜嘢事佢都唔理啊，即系长老派。咁佢就挂个牌啊，挂个牌，大概系咁上下大咁啦吓，写住两个字咧，咪止耳，即系停止嗰个止，言语嗰个语啊，止耳即系唔讲话，咁佢唔知一个窿啦，咁啊搵条绳啊，咁咪挂住响树啦，咁啊大个字响树，咁咪行噶啦。咁啊，等于话你边一个人同佢碰头啊，睇到纸二样嘅字咧，呢个等于话唔使倾噶，我唔讲话。 咁佢为呢嘢事咧？ 咁啊，的的确确咧， 好有意思啊！ 我之所以创和，大家咧弄到咧唔愉快，都系呢个嘴，即系咧呢个口啊，唔会宽恕人，所谓牙尖嘴利啊，有话不驳，咁啊变成因为呢个嘴咧而创和。咁啊，现在我系一个老修行，我啊心又念佛，有阵时个嘴又念佛，咁我就边有得闲同你倾偈啊？咁但系恐怕你唔知道、啊，咁我揸线知道是念紧佛，咁你又唔知道我系咪念紧佛，讲唔讲话？你突然间就问到，咁我唔睬你，又似乎冇礼貌。如果睬嘛，影响自己，所以索性就挂个牌。咦？你一睇其实你唔识字，一睇即系咁啊，冇得倾啦。咁样咧，佢就保持啦，佢自己呢个道心咧，就以共咧。同呢個外界接觸咧就唔多，唔多咧，咁啊一方面成全佢個道心啊，二方面咧佢就冇咁多口嘅過患。咁啊第二啊，佢哋用嗰隻手咧揞住隻眼，咁啊的確咧，我哋呢隻眼咧亦都咧做好多罪孽噶，啊睇到邊一樣嘢好，佢就起貪心啦，咁啊貪唔到咧。佢親行你有我冇，咁啊都係啦嚇，增長啊佢嗰個咧嚇煩惱。咁啊，如果我閉埋隻眼，我都唔睇啊，都冇眼睇啊，等於話啊，咁佢啦嚇就好啲。所以但係呢次有嗰啲亦表明，其實佢冇眼睇啦，揞埋隻眼啦，只不過係從外表，而實實在在咧，佢就教我哋啊，所謂要觀心。观自性啊，嗰、那个眼虽然对住任何一种物件，就因为我哋常常随佛学啊，常常研究佛法，以呢个佛法嚟到修养自己呢个自心咧，咁啊佢虽然咧对住嗰样嘢，佢呢个心咧唔响嗰样嘢嗰边，完全响晒自己一句个佛号，或者诵一部经，咁啊佢呢种境界咧。响晒呢个佛法嗰个地方啊，咁佢呢个眼啊，咁唔系少做啲罪孽咯？咁佢呢个塞住个耳仔呢个人啊，咁我哋呢个耳仔咧，咁有好多人咧，佢虽然系大丈夫嘅气概啊，可是最远就呢个嗰个耳仔，因为人哋讲一句话咧，佢用呢个耳啊当一对眼啊，咁啊嗰个耳仔一听咧，就可以影响佢呢个心情。呢、这个耳仔一听啊，就可以咧影响到佢自己呢个情绪。咁啊，如果我哋做人能够做到啊，反闻自性啊，外表有个耳仔，但系一切咧我都听唔入耳啊，咁啊亦都可以啦吓，减少好多麻烦。所以呢三只马骝啊，一个揞住个嘴，一个揞住两只眼。一个就塞样嘅耳仔咧，真真正做到咧，少见系少闻，亦都少讲啊。咁啊，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啊，除咗你响呢个社会上应酬啊，唔睇唔闻唔讲就唔得之外咧，你在你自己呢个清闲嘅时间里边啊，能够做到少见少闻少讲啊。可以讲一切的烦恼根，一切的是非根，一切那些麻烦根都可以讲无从生起了。那这种功夫从哪次修养得来呢？就是从普贤菩萨行愿品、六者要请转法轮，你想请有转法轮的人，你就要请佛自制。咁啊，既然佛有智慧，亦都转法轮讲经说法，我哋有幸得遇，你点解你唔常随佛学咧？所以就要常随佛学啊！咁啊，如果呢个人常随佛学，咁啊以呢个佛学嚟到修养自己啊，就可以做到咧，系少见，系少闻，系少讲，咁就唔怕咧做出好多。那些烦烦恼恼的事， 你要做到真真正正啊，所谓人命无常，你知得呢生死可快，转眼就是来生，咁你就更加爱惜呢个光阴，更加要做到少见少闻少讲，而同呢三个马骝啦，揞住个眼，塞住个耳，只讲得揞住个嘴一样，咁样呢你呢个完美嘅人生啊，一定呢系修得好好啊，咁亦都话啦，你的的确确咁学到呢三只马骝嘅品性啦。咁讲到呢个争取时间呢方面，咁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做五母子经啊，即系呢叫做五仔乸。咁点解呢个五仔乸呢就唔系同时㗎喎，佢系呢一个人佢就再同时呢个短短三二十年啊，佢投胎咗五次，等于都系短命死咗。咁佢到最后第五次投胎渐渐长大啦。咁佢前嗰四代个母亲都仲响住啊，都仲未死，都系为着自己短命走咗，同时呢响住伤心。咁佛在世嘅时候有个小弟子，咁佢就开咗悟啦，佢就有神通啦。咁佢就好细个，都系七八岁咁嘅啫。咁有日呢人哋问佢啊，咁佢话你叫乜嘢咧？咁细个，你又出咗家啦，咁你咪应该好啲读书学嘢。佢你叫乜嘢坐住？佢话我叫世间个母亲啊，有五个母亲咧为我嚟嘅痛苦啊！啊，咁呢个人一听都好有兴趣喎、啊。咁啊，你究竟边五个母亲啊？咁有啲好似以为佢同事啊。咁一个老豆有五个老婆，咪即系自己有五个阿妈，个好平常啊。其实咧唔系啊。佢第一个母亲，当佢出世嘅时候，咁佢最多系几个儿子，咁佢咧就走咗啦，走咗啦。咁即系佢呢个母亲啊，凡系睇见第二个人生到仔女啦。都是几个月，但抱在我手上那么刺激的阵子他就回想了。他说假使我这个仔不是死了，他说我的仔不是跟他一样，我就照样抱着他呆呆呆呆这样，你说多得意啊。真是人有自己无，他就怀念他自己这个仔，这个第一个母亲。那么第二个母亲呢，那么即是他死了，那么又投胎了，那么第二个母亲呢，咁啊生佢出嚟啦，最多最多咧就系、是、呢个一两岁，咁啊比之头嘅一个系大咗啲啦吓，一两岁咧，咁啊仲系饮紧奶，佢又走咗啦，又死咗啦，咁啊所以我第二个母亲啊，凡系睇见左邻右里或者街上见到人哋喂奶俾佢个仔啦，佢就想起我啦。咁假使如果我呢个仔响住啊，咪一样，人哋做妈妈喂佢个仔饮奶啊，咁我个仔响住啦，我咪同样喂佢饮奶，咁佢又咧睇见别人又怀念我啦。咁第三个母亲咧，咁佢又大啲啦，出世咧都十岁到，咁佢又走咗去啦。咁啊，到到十岁啦，应该自己都会食嘢啦，亦都得走得好活泼，会玩，会蹦蹦跳跳，会食嘢，亦都可以讲咧，成日都对住阿妈都娇娇嗲嗲诈娇啦。咁佢话我个母亲咧，佢一睇到别人十岁八岁嘅仔女啊，咁啊对住佢阿妈诈娇诈嗲，或者攞嘢食，佢又想起我啦。佢话假如啊，我呢个仔唔系走咗去啦。咁啊，十岁八岁咪同佢一样，咁啊，我个仔咪又系对住我诈娇，想我锡下佢，啊，想我俾啲钱去买下嘢食，所以睇见人哋个仔咧诈娇啊，蹦蹦跳咧，佢又想起我啦。咁啊，到咗第四个母亲咧，就大啲啦，咁啊，即系到咗十八九岁啦，咁啊，我又走咗啦， 咁所以我个母亲呢正当睇到人哋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咁上下嘅男丁啊，咁啊结婚啦，佢又想起我啦。佢话假使如果我呢个仔啊响事，咁啊亦系十八九二十，咁啊亦都可以结婚啦，我亦可以做奶奶。咁佢又怀念我啦。到到第五代，即系现在今生第五次投胎啦，第五次啦。咁佢话我七岁就出家，咁我个母亲呢亦都常常想见我，亦都常常咁嚟怀念我。佢话我家得到神通，所以我同时能够睇到我呢个五代个母亲，即系我在呢个廿零年之内啊。咁啊，同时呢个五个母亲呢都仲响住。我就曾经呢经过五次嘅生死，经过五个母亲嘅胎出世，但系同时都现在生存响呢个世界上，都系为着怀念我啊，来到呢伤心流泪啊。嗱，咁啊呢啲故事咧就出在《藏经》咧，叫做《五母子经》。咁啊呢啲故事就系话咧，其实人命无常啊。彼此之间咧互为因缘，所谓有缘则来啊，冇缘就走啦，缘尽就走啦。咁啊，说明呢个人命无常啊。咁啊，所以古人讲咧，佢话山中都尚有千年树啊，世上都难逢百岁人啊。你喺呢个山里边咧，你常常揾到有啲一千年嘅树啊，好多地方人都去唔到啊。边个去斩佢啊？人都行唔到嘅地方，但系世上咧，你好难逢到一个百岁人。咁啊，所以一定啦吓，我哋要爱惜呢个光阴，就唔好啦吓，将自己啊呢个几十年嘅有限嘅时间啦浪费咗啦。咁啊，应该咧就要啊好好地要争取时间。我哋都要常趣佛学，咁啊，因为常趣佛学啊，知道呢个。